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23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，由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恒谢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电影部门创作家、艺术人和平壤市劳动群众以及本届电影节外国代表、代表团和国际评委参加，还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、大使馆文化事务官员、正在我国停留的外宾应邀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本届电影节评审结果后颁奖，并通过了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